我送你离开。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是个浪子，对我没有太多把握，其实我也知道是借口，你根本没有爱过我。每当我走在街头，人们总是嘲笑着我，以为你知道我难过，你却放开手，话也不说就走。为什么我真心真意付出还不够？你知道我每个夜里都为你守候，多少次一个人醉到风雨中，请相信浪子也会回头。难耐这一生的变幻，

心上。

身点燃爱的火，想得到偏又怕失去，那份爱深深埋在心。

刻我何苦演你的对手，爱到最后成全了你的自由。 Apple's grown like weed.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